汽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威名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狐假虎威的预言，很多人从小都听过，讲的是一只饿极了的老虎四处寻找东西吃，碰巧他捉到了一只狐狸，准备美餐一顿。可狐狸却对他说了，你不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的，他封我当百兽之王，你要是吃了我，那就是违抗天帝的旨意。老虎听了狐狸的话是半信半疑，可是肚子饿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狐狸看到老虎在犹豫，他又说了，你以为我的话是假的吗？那就让我在前边走，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看百兽见到我后的样子是不是四处逃窜。老虎觉得有道理，就跟着狐狸一路走。果然林中百兽看见了，都吓得四处逃窜。老虎不知道所有的野兽是因为怕自己而逃走的，他还以为真的是害怕狐狸呢。这则寓言当中呢，狐狸利用老虎的威风风光了一把，但是这则寓言同时也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因一孔之见就洋洋自得，不要因一德之功就沾沾自喜。正在汉武帝努力打造自己的经纪人体系的时候，他的第一经纪人韩嫣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敢在汉武帝头上动土，直接置韩嫣于死地的是窦太后，原因就是韩嫣狐假虎威。故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有一次江都王刘飞上长安朝觐，汉武帝那时候正在打猎的兴头上，于是约刘飞去打猎，刘飞自然欣然前往。汉武帝每次打猎都让他的第一经纪人韩嫣去探路，韩嫣因为得到汉武帝的宠爱，此时的做派已经很是讲究了，出行的时候随行的人前呼后拥，绵绵数百人，气势直逼天子汉武帝。汉武帝因为对韩嫣宠爱至极，并没有留意这些，但刘飞却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回被戏的场面。因为按照汉武帝的约定，刘飞早就候在宫外了，此时见了韩嫣这样的架势，还以为是汉武帝来了呢，于是赶紧跪在路边行君臣之礼。然而让刘飞奇怪的是，他跪了半晌并没有听到汉武帝叫他免礼这两个字，也没见着汉武帝的身影。再一抬头，来人早已经走远了，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刚才那伙不是汉武帝， 而是汉武帝的第一经纪人韩嫣。受了辱的刘妃可不是吃素的，于是到窦太后那儿一纸状告韩嫣狐假虎威。面对刘妃的哭诉，窦太后很是同情，决定严厉打击韩嫣的这种不良行为，于是派人去暗中调查韩嫣。很快，韩嫣的几大罪状就浮出水面了。第一，修建上林苑。作为总负责人的韩嫣，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而且数额巨大。为此，他马上成了长安城里有名的暴发户，拥有良田美宅无数。第二，韩嫣和宫女有通奸的行为。后宫的女人都是为皇帝服务的，韩嫣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给汉武帝戴了绿帽子。窦太后就是窦太后，等把韩嫣的这些罪状拿到手以后，以数罪并罚为由，给韩嫣直接判了死刑。汉武帝此时有心救韩嫣，却也无能为力了。再说韩嫣给他戴绿帽子，也让他颜面无存，只能赐韩嫣服毒自杀，留了个全尸，也算是对韩嫣最后的慰藉了。韩嫣死了，汉武帝对游猎的兴趣大减，而窦太后似乎也得到了报应。没过多久，一向身子骨硬朗的窦太后生命也走到了终点。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早已失明的眼睛。黄老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一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永远地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后宫。在他的身后，有着太多令人学习和回味的东西，比如说他的勤朴节俭，比如说他的仁义厚道，比如说他的廉洁奉公。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良家妇女应有的思想品德，也可以看到一个慈母对子女的殷殷期待和谆谆教诲。窦太后走了，国人哭了，汉武帝终于笑了。汉武帝是先哭后笑的，哭的原因很简单呐，窦太后是祖母啊，舐犊情深，至亲的离去，他能不哭吗？至于他又笑了，那原因众所周知啊，他上任之初血气方刚，就想大展宏图，风风火火地弄了个思想革命，结果思想革命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差点革了自己的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一向仁慈善良的窦太后一狠心，把革命派一棒子打死，把汉武帝架空，弄得汉武帝空有皇位却没有皇权。如今这座压在他身上的大山瞬间轰然倒塌了，你说他悲伤之余能不高兴吗？按照树倒猢狲散的原则，大树倒下了，也该是树下猢狲们散去的时候了。汉武帝这回是丝毫不留情，思想革命的失败让他经受了磨练，也让他成熟了，在宫中从来都没有仁义可言，只有三个字的秘诀：快、准、狠。快很容易理解，在官场中讲究的是速度，遇事当断不断，该决不决，时间一长会祸害无穷，必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效率把事情办妥。准，就是弹无虚发，要准确地命中目标。而狠就是心狠手辣，在官场讲仁慈、讲道理、讲原则是行不通的，你不狠， 并不代表别人也不狠，这样最终失败的就是你。一句话可以概括，人在官场混，没有最狠，只有更狠。经受过暴风雨洗礼的汉武帝，显然对这三个字的秘诀理解透彻了。窦太后尸骨未寒，汉武帝的快拳就打向了朝中的反革命派。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清翟等窦太后安排的新四人帮，首先成了汉武帝快拳的首批获益者。他们光荣地下岗了，理由是他们并没给窦太后办理好丧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许昌等人明明知道是被冤枉的，但此时已经是东风无力百花残了。他们完成了他们在历史上该留下的足迹和使命，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而田汾和韩安国时来运转，一个被任命为丞相，一个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一个成功实现了咸鱼翻身，一个实现了连升三级。也许有人就会问了，窦婴不是汉武帝上任后的第一任丞相吗？怎么现在汉武帝扬眉吐气，窦婴却没有咸鱼翻身呢？汉武帝上任之初任窦婴为丞相，除了窦婴在朝中威望很高，足以胜任这个职务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利用窦婴以堵窦太后之嘴。汉武帝一上台就野心勃勃，想进行思想革命，但又惧怕窦太后。而窦婴虽然是窦太后的亲侄子，但又是思想革命的支持者，任命窦婴为丞相，既堵住了窦太后的嘴，又有助于自己革命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现在窦太后这座大山终于在岁月的侵蚀下倒下了，汉武帝放手一搏。不是他忘了这位朝中元老级的人物，而是已经不能再用了。众所周知啊，田汾是汉武帝的舅舅，王皇后的哥哥。按照后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原则，王皇后不可能忘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呀。汉武帝任田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窦婴无论如何总是脱不了和窦太后的关系，脱不了窦氏家族成员的标签，所以忍辱负重好几年的汉武帝自然对窦氏心有余悸。另外一点呢，窦婴和田汾还有过过节。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窦婴的成长历程。在汉文帝时，窦婴因为有窦太后这层关系，还是一介翩翩少年之时，就一鹤冲天担任了吴国的相国。可是呢，随后的命运并没有让这个年轻有为的青年青云直上，相反是一落千丈。因为得病丢了相国职位以后，窦婴从此一直在家里待业，直到汉景帝继位，窦婴才就业成功，在朝中当了一个小小的詹事。但窦婴并没有受年少时起起落落的经历影响，在就业成功以后，窦婴依旧是自命清高，而且心直口快。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在那次汉景帝和窦太后及梁王刘武的家人聚会上，成功地阻止了汉景帝的酒后失言行为。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窦太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窦婴不但丢了乌纱帽，而且还被除去了门籍。这个门籍呀，顾名思义，就是家族的籍贯。 除去了门籍，也就是等于扫除出了家族。也由此可见，窦太后对这个多嘴的侄子是多么的憎恨。人常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窦婴并没有一直沉醉在人生的谷底，七国之乱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当时的汉景帝面对气势汹汹的七国之乱，在启用先帝临终重托的周亚夫同时，也没忘了窦婴这个扫地出门的外戚。于是周亚夫和窦婴联袂出现在了平乱的战场上，最终七国之乱三个月就被他们搞定了。而因为在平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窦婴一步登天，被汉景帝封为卫齐侯。从此窦婴成了朝中炙手可热的两大人物之一，另一个就是周亚夫，朝中文武百官无不对其敬仰不已，而想巴结他的达官显贵也并非车水马龙踏破门槛就能形容得了的。田汾就很荣幸地成了这些极力讨好极力巴结窦婴的一员。当时的王志还没有当上皇后，后宫之争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田汾已经到长安开始闯荡了。以王志当时的能力，仅仅帮田汾捞了一个小小的郎官，但田汾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相反他的野心和他同母异父的妹妹一样大。于是乎他当时看准了窦婴是个炙手可热而且很有发展前途的潜力股，二话不说决定进行投资。于是我们以后就看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田汾每天按时按点来给窦婴请安，风雨无阻。但是请安也罢，请完安他还不闲着，侍奉窦婴吃饭散步，就差不能侍寝了。田汾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可见他隐忍之心有多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田汾是这么想的。可是他错了，尽管他付出了百倍的努力，甚至可以说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但他除了每天多增加一些人对他的白眼儿，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飞黄腾达。就在田汾对窦婴很失望的时候，命运的转机出现了。没过多久，王志一步登天成了皇后，爱屋及乌，汉景帝马上就封田汾为太中大夫的高官。从此田汾不再是沉默的羔羊了，他离开了窦婴的庇护，开始了独自闯天下的仕途生涯。而汉武帝上任时，这位国舅级别的大人物更是一步登天，成了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可是文武百官当中的二把手，而一把手却是阴魂不散的丞相窦婴。对此田大夫心里边很是愤愤不平，此时的他早已把当年对窦婴的爱转化为恨了。当年忍辱负重极尽巴结之能事，满以为只要卫齐侯一句话他就能青云直上。可是呢，如果不是王志突然间凤舞九天的话，只怕他现在还是那个小郎官呢。因此此时的二把手田汾自然对一把手窦婴记恨有加。可是呢，命运也真会捉弄人，他还没来得及和窦婴在官场上来个明争暗斗，突然之间 他们两个人都被双规了，随后罢职免用，成了汉武帝思想革命的替罪羊。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下岗的窦婴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话。此时的窦婴乃一介布衣，不再是朝中那个人人敬仰、人人畏惧、人人都想巴结的窦婴了。没人再对他恭敬，甚至连府里的门客也对这个主子不客气了。似乎众人都算准了，窦婴不会再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有时候天意主宰一个人的命运和进程，种种迹象证明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果不其然，窦太后终于到极乐世界去了，而汉武帝也翻身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待业在家的田汾继续他的时来运转，回到了朝廷，而且这一次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举夺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其他在思想革命遭到打击迫害的革命人士也纷纷的官复原职，唯独窦婴却是一个例外。汉武帝不能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姓窦。你姓啥都行啊，就是别姓窦。按理说田汾和窦婴从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两个人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可是一个人的出现却让田汾和窦婴进行了一次真刀真枪的对撞。田汾是王皇后这边的人，而窦婴终究算窦太后这边的，因此我们就把这场对决看作是窦氏残余势力和王氏集团的最后火并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在密云二小举办诵读优秀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筑梦家国情怀专场活动。长城研究者王长青、密云建言村代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12位优秀主持人跟学生们一起诵读经典作品，传承中华文化。10月14号8点半到10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从事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演员叶绍兰。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叶绍兰如今年事已高，然而从他的眉眼间的神采、欢亮有力的嗓音和非凡的气度中，仍能很直接感受到那根植于他骨子里的小生角色。 我从出生以后几个月就跟随着父亲母亲啊到各地去演出啊，从小接触的就是剧院、剧场、京剧的演出，所以从小就很喜欢。 京剧演员很小就要训练基本功，叶绍兰自然也不例外。